也就在咱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喝着。您喝多少？您399，您拿走了2斤，您拿走了200多炮，您平均一炮金骏眉特级的还是桐木关真正原产的，不到2块钱，就是广告费的折抵才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反正我要是您的话，我得抓紧打电话多订2组。 399块钱仅限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399块钱您能带走的是170克每盒，一共是6盒。共3提的这个2斤的金骏眉，而且都是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宗的特级的 金骏眉。 您还在等什么呢？我要是您现在 过了直播马上499，只有直播期间399， 所以抓紧计划啊，最后一点时间抓紧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最后一遍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天天都说中年危机，人到中年身体机能开始逐渐下降，跟那些20来岁的毛头小子拼加班拼熬夜拼不过了。孩子家庭带来幸福感的同时也是压力满满。 很多朋友呢恐怕到不了应当白头的年纪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吧。所以啊，真正麻烦的不是房价，不是压力，是我们没有了能拼能熬的好身体。 是的，吃点海参让自己的活力更多一点。小一年的海参大餐只要1999元，一个月200多块钱，吃一顿龙虾，吃一个月的海参。 是， 我想这个花费您不应该拒绝。而且呢，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大家。订购3盒海参就是一年装，赠送大家焖烧杯一个，再赠送大家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这样的优惠仅在本周的专属特惠，赶紧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是的，海参营养丰富，海参当中丰富的海参酸性粘多糖、海参素、人参皂苷以及矿物质精氨酸、谷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适合中老年朋友。当然了，老年人吃海参已经不是个例了，禁酒时节每天一头，平常带着吃，低脂肪高蛋白非常合适。 对，还有给小朋友吃的海参呢，是老少皆宜都可以吃。而鲜芋仙海参啊，是1级品的野生海参，这就意味着它的含盐量非常低，保留的看得到的都是营养。 是， 这划算到一斤野生海参还不到200块钱，赶紧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原价是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1级品的淡干海参，现在订购一盒送2盒，也就是说花1999元能够直接带回家3盒野生海参，划算到每盒只要600多块钱，而且呢还有一只299的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帮您解决所有的泡发难题。 是， 24小时直接泡发出又大又 Q 弹的海参。当然了，还有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的夏凉被，2米×2.3米的规格免费的赠送给您。 是的，这是特别打造的优惠力度，从未有过。海参价格低到每头只要15块钱，送的焖烧杯呢，头天晚上把干海参加开水倒进去，第二天早上就能吃了，轻松泡发，海参 Q 弹爽口。送的水洗棉夏凉被呢，也是硬直应景，一床新被子可以机洗，都是水洗棉材质，轻柔服贴，舒适惬意。光是这两样赠品啊，就要大几百块钱。那此刻您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直接是订购一年装海参，就让您免费拿回家了。 所以订购热线400-07-106-108，400-07

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便秘对于健康的危害。有便秘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说，排便的时候呢用力憋气，会使血压呢剧升，心脑血管的负荷呢突然呢急剧的增加，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塞。在健康人群中间呢，有10%，大约有10%的人呢有这个便秘的一个病史。女性便秘的患者呢是男性便秘患者的4倍以上。那当然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呢，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中间，中老年年龄段的是占到大多数。人呢越到老年就越容易因为肠道功能下降和括约肌的松弛啊这些原因而出现便秘，排便就困难了。老年人中至少25%-33%的人存在排便困难这些便秘的症状。对于长期便秘的患者来说，每次排便的时间呢都会很长，长时间的保持一个蹲的姿势或者坐的姿势，那就这种姿势都容易造成，首先是第一个原因是导致静脉回流受阻，回心的血量就会随之而减少，从而导致呢冠状动脉的血流减少。就因为你这个静脉回流啊受到阻碍了以后，最后导致冠状动脉的血流减少。第二方面呢，就是用力排便的时候血管压力增加，血流的速度啊就加快，会造成动脉这样硬化的斑块出现破裂脱落，堵塞血管，那当然这就危险。第三，用力排便的时候腹压会增加，就会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从而使得呢心脏的泵血量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对于有心脏病的人来说就很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者冠状动脉出现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疼、心律失常，甚至心肌梗死，突然之间增加的腹压和交感神经兴奋，还可能导致心源性昏厥，就是人甚至可以发生休克。第四，由于这个长时间的保持蹲的姿势或者坐的姿势排便， 用力憋气的时候挤压内脏或者排便激素以后，这个你站起来起身的这个动作过猛，可能拉伸了这个降主动脉，诱发主动脉夹层，就是主动脉夹层瘤啊，可以啊破裂。第五，排便的时候用力瞬间血压迅速的升高，可能出现脑血管的破裂出血。第六呢，排便的时候时间过长，久坐马桶上，可能腿部的血液回心啊不畅，凝固成下肢静脉血栓，活动以后呢，深静脉的血栓脱落，并顺着血流啊入到肺，引发肺栓塞。所以咱们要知道这些危险性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尤其是老年人，您有心脑血管病的人来说，确实上厕所呀是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个非常危险的。咱们就需要积极的防止啊这个便秘，解除排便的困难，对于心脑血管的人来说极为重要，千万不能小看了。那怎么办？首先呢，应该多喝水。很多的人出现排便困难呢，就是肠胃道太干燥。多喝水的话可以润滑肠道，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或者饭前喝一杯温开水，可以促进大肠将大便及时的顺利的排除。另外呢，要调整饮食的结构，每天呢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啊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膳食纤维呢可以刺激肠壁的蠕动功能，从而缩短食物在肠道中的停留的时间，也可以食用啊具有润肠通便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咱们肠道的菌群也的平衡啊，那不平衡的话，一方面是造成便秘，一方面还可以出现其他的疾病腹泻。另外咱们还可以啊，老年人做一些提肛的运动。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松弛，习惯性的便秘通常是由于啊肛门的括约肌啊松弛而无力引起的。所以进行提肛运动呢，可以保证括约肌的收缩的能力，来减轻啊排便的困难。另外还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排便还是要有一个固定时间。早上起来，饭后有反射性的这个直肠的这个蠕动，因为你吃了东西以后啊，会有这么一个肠道的蠕动。最容易啊有便意的是排便最佳的时间，清晨啊其实没有便意也可以蹲坐一会儿，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因为随着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粪便中的水分会逐渐呢被肠道啊吸收，导致下午和晚上的粪便比早上的这个粪便会更硬更干燥，增加粪便的困难。排便可以啊缩短粪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减少啊这个有毒废物的吸收。另外有便咱们就一定要赶快排，当感觉到有便意的时候，因为就应该立即放下各种事情去解便，如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心无二物，就说你还是要专心致志的来排便，来保持啊心脏供血的平衡，耗氧量的正常，而且不让身体啊产生过大的负担，来加重这个病情。有便意应该立即的排便，忍着不排便，堆积在直肠的大便呢会啊撑的大肠的这个腔啊，就撑大这个大肠的腔，造成肌肉等支撑组织松弛和黏膜的脱髓，会减弱条件反射这个刺激。因为你要没有这个咱们的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刺激你胃肠道正常的蠕动，你就会容易产生便秘的。 会使存留大便的水分被吸收而干结难解，排便的感觉和肠道呢排空的能力就要变差。最后呢，咱们还要说一下专心的排便。排便的时候呢，专注于肠道的运动和肛门收缩的动作，如果不专注的话，会延长排便的时间，降低肛门直肠肌肉的精密的控制，他们之间要配合的，要平衡的，不要在上厕所的时候啊，一边看报啊，看书啊，一边玩手机啊，那这个时间你是注意力不在那儿的话，就非常容易啊，造成呢，就是引发肛肠的疾病和出现了便秘。所以呢，所说的这些，尤其是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咱们千万呢要注意。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您知吗，咱们自古至今啊都知道它对人呢是一个好东西。灵芝有益心气、安筋魂、坚筋骨、好颜色，对于神经衰弱啊、头晕失眠呢、虚弱咳嗽啊、排便困难呢，都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灵芝有消炎、镇疼、抗菌，来调节免疫系统功能，还可以解毒、利尿、净血多种功能。你天天能排便的话，咱们这个胃肠道代谢的这个消化物的这些有毒的物质不可能再被啊再吸收，这样的话就减少很多老年性的一些疾病的发生。这个灵芝呢，咱们都知道，这个灵芝性味苦平，关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眩晕失眠呢、心悸气短呢、虚劳咳喘呢、两便不畅啊。所以实际上灵芝对于我们老年人出现便秘的状况是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灵芝对人体的调节是全身调节、局部改善。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人呢这个健康啊有标准的，标准呢有四块：快食、快眠、快便、快动。那么这个快食啊，就是说呀，灵芝可以促进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来改善消化器官的功能，增进食欲。所以呢，它这个灵芝对于快食，对于我们消化器官的这个功能的发挥，正常的消化吸收啊，具有调理的作用。灵芝可以使得我们快眠睡眠。神农本草经中人指出，灵芝保神益精气，保神就是安神镇静。灵芝中间含有大量的人体必需的这些微量元素，对失眠呢有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中间含有腺苷，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催眠的作用，能促进啊松果体分泌啊褪黑色素，从而呢来加深这个睡眠。所以啊，您服了灵芝以后入睡快了，睡眠时间延长了，睡眠深度加强了。那么整体的，咱们通过这个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理的话，那么使得我们的内环境能够处在一个呢这个平衡的状态，将我们体内的这个快食快眠能够啊符合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的一个标准。另外，灵芝可以使得我们人呢快便，就是排便。灵芝有效的调节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咱们肠道里头有有益细菌，有有害细菌，它们之间是要平衡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才能够正常的呀进行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咱们吃进去东西，通过消化吸收以后，把有用的，对人体有用的东西咱们吸收了，把这个人体有害的，就是有毒的，对于我们人体这个不起作用的，就得排出去。 所以呢，灵芝呢可以有效的调节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所以肠道内呢同样是要平衡的，它可以促进呢胃肠的蠕动，因为它能够调节人体内的植物神经系统，使得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发挥正常，就会促进胃肠道的蠕动，胃肠道的正常的蠕动，咱们就能够啊使得这个代谢废物排出去，有效增殖我们的双歧杆菌。胃肠道的这些细菌同样是需要啊，这个它要生长发育，就是需要这个有必要的营养的。所以说，灵芝调节一方面胃肠道的蠕动，还可以呢增殖我们胃肠道里头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像双歧杆菌，抑制腐败菌的滋生，提高肠道的蠕动，润肠通便。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持我们人体的健康，灵芝当然还可以快动，是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呢我们这个肌肉细胞的这个抗缺氧的能力，消除疲劳疲倦，使得体内的有氧代谢能够正常的进行。所以说，这个我们想自己健康，还是应该呀，就让自己的内环境要平衡。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跑。